迎收听午后发酵， 我是孟慈， 我是怡萱， 我是雅婷。 又到了期待已久的小周末，就让我们来陪你轻松一下。 在节目开始之前，让我们 tell you a joke 啊！我最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有关宠物名字的笑话，就是啊，有一个人家里养的猫名字叫做懒觉。 是那个懒觉吗？ 没错，就是那个睡懒觉的懒觉没有睡。 好哦。 有天，他们家的猫咪一直吐，感觉很不舒服，于是他们就带着他们的猫去看兽医。兽医就问：“请问你的懒觉怎么了吗？” 太尴尬了吧！ 说到这里，大家有猜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了吗？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宠物经验谈哦。你们有没有养过宠物的经验啊？ 有啊，我养过猫、狗、老鼠、鱼。你们想要听哪一个啊？ 当然是狗啊。 好啊，那我就来讲我们家狗狗的故事。在我小的时候，有一天睡觉起来，我们家就多了一只全黑的土狗。没错，就是在睡觉起来之后，我的爸妈很爱在我睡觉的时候带动物回来。这只狗就是在我无预警之中被带回来的。当时看到这只可爱的小狗狗，我一直在想要叫它什么炫炮的名字，你们猜它最后叫什么名字？ 不知道，懒叫。 不是啦，是威尔啦。 这哪里炫炮啊？ 我那时候看电视，里面的人就叫这个名字啊，我觉得很酷，所以我也把我的狗取叫这个名字。但是我自己后来也叫不出来啦，因为我觉得很奇怪，呵呵呵。后来啊，因为那时候还很小，所以对宠物都只有三分钟热度。有一天狗狗就不见了，我问我妈妈说狗狗勒，她说带去我大阿姨家养了，因为我大阿姨家那边比较大。又过了一阵子，我妈就说狗狗送给别人了，因为有人去我大阿姨家看狗，本来是看别只狗，结果看到我们家威尔，说跟他们之前养的狗长得很像，所以就问可不可以也一起送给他。我就再也没看过我们家威尔了，突然有点想他了。 真的是一个伤心的故事啊，别难过，别难过。现在校内也有许多狗狗可以陪你玩啊。雅婷，接下来换你说吧。 哦，好啊。说到狗，当然不能少了我们家的 Cookie 啊。Cookie 是警犬界鼎鼎有名的德国狼犬哦。Cookie 会来我们家，是因为当初外婆家养的狗去世了，想说再养一只狗陪陪老人家，顺便顾家。刚好我阿姨的朋友家生了一群小狼犬，于是阿姨就挑了一只，还特别挑母的哦，据说比较会顾家。至于为何叫 Cookie 呢？因为上一只狗叫 Cookie， 外婆怕它叫错名字，因此新来的狼犬也叫做 Cookie 啦。 那只狼犬你们养多久啦？听说狼犬很凶，你家的会很凶吗？ 大概养了4年左右。刚开始 Cookie 来的时候，小朋友都很怕它，尤其是它很热情，看到人就扑，扑了好几个侄子都被吓得尿裤子。但是久了发现，它其实中看不中用，脸长得很凶，但其实是个俗辣啦。 那不就跟我家的一样吗？ 你们家有养狗？ 对啊，是去年暑假我爸从工地抓回来的土狗，叫做兜兜。 为什么它叫做兜兜？ 因为我们刚开始一直想不到要取什么名字，直到我堂姐看到它就说要叫它兜兜，很小很可爱的感觉。从此以后大家都叫它兜兜了。想当初我一只手就能抓住它，只是没想到它才养一年多就变得如此大只，现在站起来都到我肩膀了呢。 感觉比 Cookie 还要大只耶，它是吃什么啊？ 小时候堂姐说要给狗狗吃鲜食，但后来觉得太麻烦，就改买饲料给它吃。但每次大家在吃饭的时候，兜兜都会可怜兮兮的在旁边看着我们，于是就会有人丢食物给它。 真的 ，Cookie 每次这样看我，我也受不了。 对啊，我们发现它特别喜欢吃牛肉，所以我姑姑每次在煎牛肉的时候，都会多弄一点给它吃。 哇，吃的比我还要好哎！ 就是说啊，当初我家人都不想养它。我姑姑还说要拿它去路边丢，结果现在它吃的比人还好。今年暑假我爸又抓了一只猫回来。 哈？又？ 没错， 就是又抓了一只猫。因为多豆变得太大只了，扑过来都感觉像被卡车撞到，它也不给抱。而那只猫超级小又黏人，超可爱的。 哇，多多失宠了。 对啊，他还因为大家都围在猫旁边很生气的叫，还不小心咬伤了我表弟，然后被骂。我觉得好可怜哦。虽然猫咪真的好可爱，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多多。 不过养宠物的花费很高，在养之前都要做好心理准备。之前 Cookie 生病，我们带他去看医生，因为宠物没有健保，所以看一次就花了2000块，光诊疗费、医疗费和补品的钱就花了上万块。 哇，真的要好好照顾宠物，不要宠物生病没钱带他去看医生就弃养了。 对啊，宠物可能只占你生命中的一部分，但你是宠物生命中的全部，所以决定要养就终身不弃养。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结束，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。 我是孟慈， 我是怡萱， 我是雅婷。 我们午后发酵，每周五下午3点准时更新，期待我们下次的相会，拜拜。